伤口也暗了，现在你睡了吗？我站在巷口，冷冷风吹着，是不是有点傻？你不会了解倔强的我心里想说的话，在分手的时候无言的沉默和假装的潇洒。风在唱着一首歌，你已离开我，缘起缘灭谁的错，命运的错弄。风在唱着一首歌，我在轻轻和我的歌声托风带走，陪你在梦中。灯关了，窗口也暗了，现在你睡了吗？我站在巷口，冷冷风吹着，是不是有点傻？你不会了解倔强的我心里想说的话，在分手的时候无言的沉默和假装的潇洒。风在唱着一首歌，风在告诉我，美丽的故事，悲伤的结局，谁都曾有过。风在唱着一首歌，谁在轻轻和音乐的风声，切切的私语，红尘中传说。的私语，红尘中传说。